何峰。 嗯。 何峰。 哎。 何峰何峰何峰何峰。 在呢。 姬彤为何峰担心了一整天，晚上正丧气地往家走，忽然看到不远处的树下，何峰正在给一小鬼训话。他等小鬼离开，才快跑到他面前，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克制着低声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“ 嗯。”“ 顺利吗？”“ 顺利。回了一趟阴司，耽搁了一点时间。最近还好吗？”“ 嗯。那个鬼很难缠吧？你没伤到哪里吧？”“ 没有。” 何峰突然张开双臂，宽大的斗篷落在臂后。“ 要不要检查一下？”“ 怎么检查？我又碰不到你，你自己脱。”何峰抬起手就要解斗篷，姬彤连忙站直，摆摆手：“ 我开玩笑呢。” 何峰将帽檐放下，露出头面：“ 你不用担心我，一般人鬼伤不了我。 对了，有件事要你帮忙。”“ 你说。”“ 你还记得天桥上被那鬼附身的男人吗？”“ 嗯。”“ 他之前找到我，跟我聊了聊，他之所以被鬼缠身，是因为想找他过世的女朋友，所以尝试了一些极端的方法，以致遭到恶鬼，差点丢了命。唉，那天他跟我说的时候哭得停不下来，我觉得……”“ 姬彤，不要多管闲事，人间地下无奈的事情太多了，轮不到你去过问。” 姬彤咽下了后面的话，沉默了。“ 对不起，我话说重了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安快乐度过自己的一生。” 姬彤抠着树皮嘟囔着：“ 我知道，我只是为他难过，他那么爱他，两年还没有放下，太可怜了。”“ 可怜人太多了，你要一个一个去帮吗？”“ 那算了吧，我去回绝他，我得回家了。” 何峰跟上去没有与他说话，快到家的时候才叫住他：“ 那女鬼叫什么？”“生辰住址，过世时间。”“ 你答应了？”“ 就这一次，以后我不会再帮忙了，你也禁止再过问这些事儿。”“ 好好，一定。”叶瑞早把这些信息发给了姬彤，回到房间，他翻出简讯给何峰看，屏幕光太亮，闪得何峰别过脸去。姬彤赶紧收回手机，紧张地说：“ 伤到你了吗？”“ 没有，拿来吧。”“ 我念给你吧。”“ 不用了，给我看一眼就行了。” 姬彤退后一步，把屏幕调暗点，放在离他远些的地方。何峰看了两秒，便说：“ 好了。”“ 你记得了？”“ 嗯。”“ 是鬼都有这个能力，还是你记忆超群？”“ 我记忆超群。”“ 也是，你从前记性就好。那就麻烦你了。” 何峰见他暗喜的模样，忍不住提了提嘴角：“ 去洗洗，然后学习。”“ 你呢？”“ 我去查那个女鬼啊。”“ 好。” 周星端着牛奶进来，见姬彤笑眯眯地放下手机：“ 什么好事儿啊？心情不错嘛。”“ 没有啊。”“ 嗯，笑得牙都要呲出来了。你不会是谈恋爱了吧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那你笑什么？春光满面的。快高考了，毕业就正儿八经谈啊。这会儿在一起主要还是谈学习。” 姬彤不说话。周星激动地弯下腰追问：“ 真的有啊？学习好不好？家住哪里？父母干什么的？多高？壮不壮？” 男人一定要壮实，不能弱不禁风的。尤其是你这种情况，身边有个血气方刚的男孩子再好不过了。 确实有一个，但是没有正儿八经在一起。 我就说你最近不对劲儿，老听你在房里叨叨叨的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今早我还和你奶奶念叨是不是谈恋爱了，果然。 你偷听我？ 哎，路过没注意，听到两句而已，我可没偷听啊。你还没回答我话呢，学习怎么样？个子高不高？多重啊？ 是个很聪明的学霸，挺高的，不知道多重。 哎，长什么样？有照片吗？ 没有。 我不信。 真的没有？ 哦，行吧行吧，等你哪天愿意给我看再说。不过你还是未成年啊，很多方面要注意。两情相悦呢是好事，共同进步才行。虽然阳刚之气很重要，但是人品更重要。 我知道。 所以最近晚上不让我接，都是和小男朋友一起？ 还不是男朋友。 啊，好好好好好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啊。 你去睡觉吧，我还要做会儿题。 要不要吃水果啊？我去给你切一盘。 好啊。 要不再煎个蛋吧？ 嗯。 有小男朋友果然就是不一样啊，胃口都变好了。等着，妈马上弄好。